Oh,

很久昨天的早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过台湾故乡，觉得最喜爱的属于自己的天堂。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嘿嘿，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一样灿烂一天。 关注娱乐方面的资讯，就像所有的辞旧迎新越来越微弱一样，娱乐圈在前一年2016年啊，吵吵嚷嚷哭哭闹闹，看似头条不断，其实的静水深流，几乎可以想象跨年过后的娱乐圈恐怕仍将是那样和谐又撕裂的二元对立，有的在上升，有的在下坠，幸福的幸福着，不幸的控诉着，然而还是一场场零和游戏。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谷，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相互的寂静，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当微风掠过这山谷，等时分之子在群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这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青春在这一刻起飞，如树翼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 如此深爱就是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足以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起来，爱在每一天展开，热情没空停下来，感觉真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飞起来，啦啦啦，给我个拥抱，啦啦啦，梦想替我撑腰，啦啦啦，现在就拥抱，向前跑，带着自己往前走。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心情像海 always bright， 爱就要 say yeah yeah， 往前冲不要转弯，爱就要 say yeah yeah， 没翅膀也飞起来，哇啦啦，给我个拥抱，哇啦啦，梦想替我撑腰，哇啦啦，现在就拥抱，向前跑，带着自己往前走。

到前一年的娱评啊，娱乐界就像关于时事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有世界的评论，除了社交的刚需，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影响世界、影响社会，这也许是成了一个问题。不过呢，相对于沉默，我仍然非常热烈的期盼新鲜和自由，以及不可预期，也充满无数可能性的未来。只要发生，就有希望了。 风吹过大地像牛羊。一挥手，雄鹰在天堂，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加油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被风霜雕刻的脸庞，这种生就有的沧桑。晨曦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支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化身龙狮落下的夕阳。马头琴对着月亮，没人知道它的忧伤。天苍苍，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野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野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野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 再来总结前一年的娱乐圈，就是悲喜交加。这一年，林心如和舒淇嫁了男神，王宝强和张纪中相继撕开了离婚大战，陈思诚和佟丽娅，伊能静和秦昊，章子怡和汪峰，还有陈晓和陈妍希都生了娃。范冰冰、李晨继续秀恩爱，唐嫣和罗晋也宣布恋情，何洁的婚姻上半年与下半年是冰火两重天。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我会好好的》，十二种颜色，爱一个人好难。 我会好好的，花还想想你，时间一直去，回忆真美丽，我是谁。

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 说到这娱乐圈的，非常抱歉，前一年2016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明星们这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演员的人生比作品更加的精彩，不是吗？不知道算不算是一种悲哀啊。然而对于围观者呢，依然是有积极的作用。那些说长道短唇枪舌战，有多少不是借明星的故事教自己的快乐呢？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我真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要急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但今生会只是叫做只喜欢每个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放过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试试着做，只喜欢没有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对我说没有。 身旁 些紧张，你看我看你的表情都是专注模样，你还很着冷静问我到底想怎样，都是那个到底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爱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么四十样。 听好了， 低下过胸膛， 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 低下心中的 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 怎么你还是有一种怀疑我的目光。 我很不一样，我跟他们不大 相同的方向，低声了 低声了为你写的歌， 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的微笑， 把你总说我 有你儿 小样。 是那个底层是那个怎样是那个样。 Baby 你不要紧张，我会爱个跟你讲，一十到二十第三十怎么四十样。 你 到说我胸膛， 你很温暖，你不会受伤， 你不小心中的 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 怎么你还是 跟他们不高兴， 幸福的方向 没有我的陪伴， 低声了 那是我为你写的歌， 怎么我都忘不掉，看你傻傻对我笑， 你总说我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盗运矿产资源的通告，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国家矿产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是

在何处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却又遇到见光影。三月春花见此时，迢迢年华水老去，世间世人随我心，除了你万比不起。桑园远隔雨山，花草满泉蓝，看灯雪红染，寻秋已太晚，月下难同归断。昨夜太平长安，当天上星河转，我你平凡，爱决定我恨淡，宿你已来烦，我知你的孤单，今生恐怕难还。古老的诗语，要不洒洒谁来听，下去一刻还伤心，陪我冬夜步步惊。临酒成马神鼓励，没有永远的秘密，江湖皆悲剧，不愿跳得过宿命。苍远隔烟淡，我怎么绚烂，看灯雪红染，心中已太晚，月下难同归难。昨夜太平长安，像星河转，我你已平凡，爱决定我很短，宿你已来烦，我知你的孤单，今生恐怕难还。桑园远隔一半，我怎么转，看到雪忽然，心中太晚，月下难同归难。昨夜太平长安，苍天上星河转，我命已定断，该决定我分担，宿你已来烦，我知你的孤单，今生恐怕难还。 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

耳边说没人懂得靠拢， 爱是苦暗是情人慌张是有的遗憾，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伤痕，谁在你身边都相关，爱是所有歌颂却的歌声，铺天盖地突破网络，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 你在我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是正在送出的音乐时空音乐盒，感谢你的收听。有音乐的地方呢，真的是与众不同的。音乐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它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也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希望上午的两个小时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别走开，稍后的音乐更精彩，马上请出嘉伦京城音乐吧。 是因为太多灿烂让回忆繁星点点，是因为太多纪念让你变算你有天，你给的衷心祝福像一张精美卡片，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爱恋都算谎言，是因为太多差异让感情慢慢磨灭，因为太多人来让心灵过于疲倦，我们都习惯善良不习惯说出感觉，爱不能只有倔强也不能只有妥协，爱到懂自己也懂对方，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是计较爱情升华成体谅，用成全去退让，眼里泛泪光，宁愿一生月光温柔地洒向远方，你前往的路上努力将爱情升华成体谅，也冲淡了哀伤，拆了所有墙，全开放，带着梦跑向阳光，张开手的悲伤长出翅膀，爱到懂对方，不能唯有奢望就捆绑了对方，